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副古书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棚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硬币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了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呀？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王二爷满心欢喜地去找大哥商量把妹妹许给教师爷罗攀的这件事，可是没想到却遭到了大哥强烈的反对，竟然提出来要把这罗教师给辞退。对于大哥的意见，王二爷当然不敢反对。那么接下来他又如何去面对自己的老师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大爷略这么一沉吟，拉匣子拿出200两银子来。老二，你拿着这个干什么呀？你跟罗教师说，拿着这200两银子咱们不用，好吃好喝招待着他，最后给他一笔丰厚的聘金，就算把他辞了。眼下我瞧他在咱们家住着恐怕不太合适了，这事就这么办。二爷一听，嘿，我打算给妹妹保媒，怎么都问出娄子了，怎么都把罗老师给辞了？罗老师辞了我和您练去，您把您这200两银子收着，钱我有的是，辞他也不用您的钱。天天您跟我念叨为什么天天练不上亲家里事，可是我现在上亲家里事了，我说给妹妹保这亲，您又不乐意，横遮竖拦，您这算怎么话说的呢？大爷，这事儿我有看法，听我的，我行大你行二，别的事就由着你，这事儿得听我的，钱你乐意自己给自己给，今天就辞他。再说哥俩闹得还挺不痛快，二爷一摔门出来了，找罗攀吧。到潘宝这儿，罗教师，嘿，您这我还有点事，不有好事吗？您让我听信儿，我这听着呢。什么好事啊？我们大爷要辞你，这不逗吗？哦，兴冲冲上我这儿问我半天，就因为我是童男子把我辞了。你们家什么门风啊？这是，那不合我道理啊！我哪点做的不对？您提出来、啊。大爷要瞧不顺眼，提出来哪儿我做的不对，啊，是我不对的，我改。要是我对，我找大爷，咱们可以理论理论。您甭理论了， 着我们岳母这串门，今天一看您呐教我和妹妹小娥练，我瞧出这么一码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可是你二嫂子呢，嫌他妈呀多余，提这个事情叫我看不多余。潘宝心里话说，感情老太太一点都不多余啊，不是你媳妇儿去回家跟他哭去他还来不了呢。那老太太提这事儿倒是好事儿，是啊，都乐意，姑娘乐意不乐意呀、啊、还在其次，关键呢是这个我们大爷不乐意。我们大爷不仅不乐意，还提出来把您先辞了。哦，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那我当然是不愿意辞您的，把您辞了我这功夫怎么办？正在坎儿上，谁交给我呀？潘豹这么一摇头，二爷您甭说了，我在你们家还待不下去了。可是有一节话咱们得说清楚了，真要说提出这事儿来，哦，怎么着，大奶奶乐意啊，这个亲家老太太乐意，二爷您乐意，二奶奶也乐意，不知道姑娘乐意不乐意。哎，就即便你们家姑娘也乐意，这个小娥妹妹愿意跟我，怎么就没人问我乐意不乐意？你们拿我姓罗的也推不当回事了，我还需要不乐意？我在你们家挣的是交把式钱，没挣这当姑爷的钱呀。当姑爷咱们还得另说了。哎，我还忘了，这侠义之士都是有骨气的呀。算我食言了，罗爷，我们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了，你们才知道你们办事不地道。二爷，皆因为我爱惜二爷您是旷世不出习武之奇才，我才肯放弃江湖，隐忍在你们家中，就为把您教成侠客。没想到咱们师徒一场，缘分有尽的时候。哎，就是令妹小娥姑娘随我习武这些日子，也难免日久生情，他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们俩人年貌相当，他跟着我习武，爱慕我一身武艺，看我罗潘是个人才，对我产生点好感也是有的。那么他是个千金的闺阁，他长得又不错，我喜欢上小姐心生爱慕了，这也不算旷外，就是提亲也得是我姓罗的提，也轮不上庆娘提。哦，庆娘人家外人都瞧出来了，你们家人会瞧不出来吗？这不就是诚心吗？哦，都乐意，没人问我乐意不乐意，就即便我也乐意，就即便咱再说难听点，这事儿是我姓罗的提出来的，我甚至于说跟你妹妹小娥，我们俩人已然眉来目去的有点好感了，我们俩人产生了这感情了，他当大哥的不乐意也就罢了，把我这个差事下了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旷外的举动啊，我除了在这院陪着您练武，您家里边我就去过南茅房啊，我简直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哎，叫您手下人说我出过大门一回吗？是外边有追杀他的，那老剑可能完吗？天天跟苗吉庆骑驴追的，他惹不起呀、啊，他藏着人王家呀、啊。那您琢磨琢磨，这小子不敢出去，天天在这院吃饱了喝足了，白天没事儿，他养精神，晚上他那是夜院女，他也得盯着，白天他得歇工得睡呀、啊、得。他表现倒是老实。二爷一听啊，罗爷急了，您息怒，您息怒，您在我们家那简直太规矩了，谁要说您不规矩，头一个我就不让。还是的呀，这么办吧，您不把话也说这儿吗？跟大爷说，大爷愿意见我，我跟大爷当面理论，大爷不愿意见我，这事儿我也不能听大爷的，给多少钱都不走， 没有理由想辞我姓罗的还办不到。另外，二爷我可说句话，您可得招耳朵听。您说，真要说我走了，您这功夫可正在坎肩上。要成也就是这一天两天，这一天两天咱们要二五经硬功夫搁在这儿了，一层窗户纸一捅破了，您可就成了。这两天要不加紧，我要一抖了手，咱们投了练的这些日子可全白练。还有，宁肯我受点委屈，可千万别让姑娘受委屈。这话就是咱们哥俩说，跟别人我还说不着。哈哈，二爷，怎么办这事就在乎您了。姓罗的，我听信了。光棍调，就这通大话，一拍火，这王二爷晕头转向。哎呦，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大爷怎么能不乐意呀？找大哥去。大哥，我可做了辣了。二爷这点倒好，他服大哥，他知他大哥识文断字，打小他们家的家庭又有这个教育，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他跟大爷呢都不敢说出别的来。大哥，您就不让我做辣吗？人家没错，人没办矿外的事情，您凭什么下人的差事？您辞了他不要紧，您把兄弟我耽误了，您把妹妹也耽误了，这么好的事儿，大哥您怎么就想不明白呢？他还觉得他挺委屈。大爷一听这事儿，我还就是啊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事儿突然间就出来了呢？行了，你呀别着急，这人不辞就不辞，这事儿先别提，你容我琢磨两天行吗？哎，您有个活文化，您别跟今儿上午似的，呵，当时把钱就拿出来就吓人家，您这不合适。那怎么着？我怎么回人家？你呀，跟他说，别生气，别着急，哈哈，跟你岳母呢，还有他们娘几个都算上吧，告诉他们这事儿先暂缓，容我想两天。哎，您这有句话就行。行，大爷给二爷王志武安置好了。自己坐在屋里琢磨这码事坏了，怎么就冲姓罗的答对出这篇话来？这人绝非善类，他在我们家这些日子我还真是很细致的观察他。您别瞧这大爷每天啊出来进去的哼哼唧唧拿本书，那不是，大爷有脑子，暗含着观察，也跟着底下厨子老妈瞎聊天，家里这么乱他能不知道吗？有点影儿。这是江湖人，现在他还敢跟我讲理，那他就没有不敢干的了。真要说我一瞪眼把他差事弄下，他就许行凶伤人，在外边再勾来了江洋大盗，我一家被害，那时起祸完矣，我可就倒了霉了。姓王的不能吃这亏，我先把这姓罗的稳当住了，把我兄弟稳当住了，包括这弟妹于氏和他这娘家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弟妹当初偷人，我当大了掰子的不能伸说，二爷明白了，把这小伙子轰了就算完了啊。他们这个主仆通奸就有这么一档子，到现在恐怕又是这么回事儿。这事儿得从长计议，我免受其害。大爷稳当，想到这儿还乐乐呵呵的，叫二爷走看看罗教师去。到这儿跟潘豹一对面，罗教师，自从您到我们家来，咱们可是少拜访，我呢跟您谈话不多，今儿我有点事跟您说。哦，大爷，哈哈哈哈，这个二爷把您这篇话呢都带到了，您这份意思我也明白，倒不是我正经，皆因为姓罗的。哎，您别着急，我一时着急，言多语失，话道不到的，您可别生气。就冲您对我们兄弟跟小妹的这份栽培，我也忘不了您兄对姓王的恩德。我呢，多念几年书，难免办事有些个迂腐。哎，这码事既然是庆娘提出来了，总是好事一桩吧。不过我们家呢，有些个体面，办事不要荒唐。这事真要办，咱们得从长计议，总得挑挑日子吧。 还得再烦出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是算您那边的婆家的人，得下点聘礼呀。虽然说我们是招个养老的姑爷，与您脸上也不能太难看了，就这么草草成婚，岂不儿戏吗？嘿，大哥，这话我爱听。说实在的，您不能屈了咱妹夫啊，这就妹夫了，这就。潘豹不知大爷是计呀、啊。潘豹一琢磨，行，这事儿有谱哦。既然大爷您是这份意思，倒显着我姓罗的不对了。我那个话呢，也有点着急。只不过呢，我到您家了，别的不敢说，办事总是一步俩脚印儿，规规矩矩的。日久见人心，我姓罗的是什么人，大爷处长了您就知道了。好，有这句话就行。这么着，今天晚上我做东，咱们坐在一块儿吃点喝点，那我还是真扰您。打这儿说，大爷晚上摆酒请罗教师吃酒，二爷作陪，这一喝酒暗含着也要品一品潘豹的行为举动。当然潘豹要装啊，啊要伪装，酒也没敢多吃，他也怕说多了话。第二天清晨呐，大爷王志文一琢磨，未雨绸缪，我先找个朋友吧。赶紧离小王庄70里地呀、啊，有张家庄，张家庄有个侠客叫飞将军张斌张子侠，他跟大爷王志文是朋友。大爷呢，70里地，说是访朋友，实际就奔张庄。到张庄可就见这飞将军张斌，张兄，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您说吧。虽是家丑不得不扬，是这么一回事。我家里来个祸害，这人姓罗，叫罗潘。飞将军张斌一听，哎呀，没听说过这人，不知道。您就说怎么当的事情吧。这人呢，到我们家来，大概教我妹妹练武，两个人成了奸情了。这里头呢，有我们二弟妹从中作坏，最起码他是个穿针引线之人，把他娘家妈勾来这么一提，我们兄弟糊涂。现在眼看生米成饭，这事就要成真的了，我可不能不管。我又怕祸起萧墙，这小子到时候行凶伤人，我盯不住啊。没别的，我打算请张兄您到我们家呀，第一考察考察这人，第二一旦有紧急情况，我可敌不住的，我们一家子也不行啊，到时候您得伸手帮我。大爷，咱们是朋友，该管的我管，不该管的我不能管。您又没有人家真脏实据，真要是个好小伙子，咱可就屈了人家了。别忙，这样，您呢，晚上还请他吃饭，这几天您都请他吃，您请他喝酒，您请他吃饭喝酒啊，暗含着我到你们家去。飞将军张斌张子侠的轻功最好，我呀，按来按去，这小子察觉不出来。您在明我在暗，咱俩这一块考察他，他要没有非分之动作行为，还则罢了，倘若要有非分之举，我伸手办他，但总要拿着一个真赃实据，那可就有劳张兄您连夜的操劳了。没什么，为侠客者之本分。这儿大爷张庄跟飞将军张斌张子牙定位好了，回家了，预备饭预备酒，晚上请客。张斌呢，夜探小王庄，连着来三天。要说潘豹还真能忍，也难说忍这么些日子了。这些日子连内宅都不敢进了，他夜不虚席啊。这一边十天呢，不是二太太这儿，就是王小娥这儿。这些日子由于呢，于老太太跟那儿住着，大爷二爷又提出这码事的，大爷对他时刻的防备，晚上老请他喝酒，他也知道这里的有事，这是个考察期啊，成不成就在这几天。这小子呢是酒奶骰之梅，本来借这酒性呢，他想这两个女人，但这两天是强压欲火，愣不上内宅来。张斌张子侠连着来三天， 没查出半点踪迹来，吃完饭回屋一睡觉，白天一交舞，白天的张子牙没法来，要张子牙白天一调一瞧，这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把式一般，可也就给他轰了就完了，就不怕他报复了。张斌一琢磨，别是大爷闹错了吧，我瞧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说话办事也还算靠谱，是不是？这个我呀，今晚再去一趟，今晚要再查不出什么，明天我请辞了，我这晚上不睡觉了，上他们家也不成。我跟大爷说，人这我们看不出来，哎，您要说有什么事儿，您再反正七十里地，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哎，我再来，我拿他就是了。这第四天晚上，张斌刚顺家出来，树林里头啊，有一找包袱的，书中代言，可就是云龙九仙周巡大徒弟黄眉童子苗吉庆。苗吉庆腰中带着一对懒龙锤，到小树林捡包袱没捡着，头了唰啦，人影一晃，书中代言可就是张斌。那位怎么意思？张斌认得他。张斌一瞧这模样，一小孩儿，一脑袋黄毛。这是谁呀？他在林子里转悠什么？瞧那意思是内急，找茅房的意思。可他也不拉也不撒，他在这边转悠。树底下有屎，他还瞧瞧。那时候苗吉庆干嘛瞧瞧？苗吉庆找地儿嘛。白天他拉屎这地儿，他把钱包挂这儿了。晚上他得先找这屎啊。他抬头一瞧啊，一仰脸，大月亮地儿照着他这个黄眉毛黄头发挺清楚，一张娃娃脸儿哟。张子甲猛然想起，这不是苗吉庆吗？苗吉庆是云龙九县的徒弟，谁拿他都当小孩，实际我知道他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得五十往外了。哦，他跟这儿转悠什么？甭管他转悠什么，我把他引到小王庄去。为什么要拿这个罗盘？就在今晚，我要查不出罗盘的毛病来，就算了，我就明天跟王大爷王志文一说，这事儿就算了。查得出来，我今晚办的。可我怎么查呢？哎，我把这惹祸的给引去，我让黄眉童子进去。黄眉童子一进去啊，到他们家里头，这小子会不会练武，有什么能耐，可就全瞧出来了。我让黄眉童子跟他干，我暗中观察，就这主意。张子霞张爷把主意拿定了，故意现露身形，在苗吉庆头里晃。他叫飞将军，脚底快，往下一塌腰，叉七十里地奔小王庄就跑。苗吉庆一瞧，偷我钱包的就是他，顺树林里出来可就追他。苗吉庆越追越搓火，越追越搓火。怎么？就凭我云龙九仙周巡的大徒弟，我会追不上这小子？呵，我要追不上他，我怎么回见老师去？脚底一散劲，头里一看，有片宅子，跟着这黑影翻身可就进宅子了。一瞧啊，堂屋亮着灯，摆了一桌酒，坐仨人，上手这不认得，下手这不认得，可俩人连相。书中代爷就是大爷王志文，二爷王志武。正当中陪定了恶少潘豹，他们府的教师爷罗潘正在饮宴，脸儿整冲着外边坐正当劲儿。苗吉庆脚踩中级往下这么一瞧，哟，小的，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撩大筋，伸手亮出懒龙锤。小的潘豹，你与我拿命来。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